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思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新的一年的和你说说诗，我记得上年我们最后一集就介绍茨维塔耶娃的诗，我们今集继续。 我们都好像音乐会那样跨年那样跨年的新年问候，我们继续茨维塔耶娃的这本诗集新年问候。茨维塔耶娃呢，为什么是我最喜欢的女诗人之一？其实除了她的诗，当然还有她的命运，我们上一集有讲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她对爱情那种哇剧烈，真系好似可以焚身以火那种投入。咁佢为咗爱情咧系牺牲好多，而佢爱过嘅人咧好多亦都系好伟大嘅人啦。咁我今集咧就拣咗好多佢嘅情诗，甚至包括系我无疑人哋写俾佢嘅情诗。咁第一首咧其实系好短一首诗，叫《什么是吉卜赛人对离别的激情》。咁其实系好能够讲到佢嘅爱情观嘅。 什么是吉卜赛人对离别的激情？茨维塔耶娃。什么是吉卜赛人对离别的激情？刚刚相会又匆忙起程，我在双手间埋下我的头，似有所悟，并凝视进黑暗。没有谁翻遍我们的书信，可以从中明白更多。我们曾是那么不忠诚，但那却意味着我们是那么忠实于自己。 什么是吉卜赛人对离别的激情？咁啊，作者就系茨维塔耶娃嘅。 其实入边咧睇到呢位女诗人咧，佢对爱情嘅理解啊，可能同我哋大多数嘅人，尤其同我哋东方人啦，好唔一样啊。咁佢更加似吉卜赛人。吉卜赛人大家知啦，居无定所啦，系啦，即系喺呢个系啦，喺成个欧洲大地咁漂泊不定啦。咁其实咧入边有一样嘢好有趣，就系佢话对离别嘅激情啊，对离别我哋系会觉得离愁别绪吓，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嘛。但系点解对离别本身系包含住激情嘅呢？原来咧系佢继续讲落去咧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正正因为有离别，我哋先会有对依家嗰种非常之珍惜。跟住咧，仲有咧，佢唔认为咧，我哋系要对彼此忠诚嘅。咁呢样嘢咧都可以解释到佢点解佢好年轻结咗婚啦，有仔女啦，但系亦都同好多嘅俄罗斯嘅诗人，甚至系德国诗人呢、这个李克啦，都有呢个感情嘅关系啦。佢话点解呢？点解我哋对彼此唔忠诚呢？系因为我哋忠诚于自己嘅、你可以觉得佢系狡辩嘅，咁我觉得呢个理由都几好嘅，即系如果我哋有咩不忠嘅话，即系因为忠实于自己。但系当然啦，呢、这个自己系一个好珍惜现在、好珍惜呢个离别之前嗰一刻嗰个人咯。 系，哇，听落好似好浪漫咁 啊！系啦，当然啦，我哋如果咁样讲咧，就好可能俾人 俾另一半 系啦。哇，你咁样狡辩唔得噶。 呢首就系什么是吉卜赛人对离别的激情。下一首咧叫做《你的其次不是我的》。 你的其次不是我的，茨维塔耶娃。你的其次不是我的，我们的心思不同。我不会背叛我灵魂的鸽子，以它来取悦蛇的下颚。我不会烂醉如泥，为着五数节的花柱跳舞。你知道天国的门槛总是比尘世的要高。你的胜利不是我的，我梦想另外一些东西。我们不是大地的两种尽头，我们是处在两颗行星上。信奉于两个不同的世界，那就是我要做的。 投擲出一座跨越的橋，以我奮勇的手臂。你的旗幟不是我的，而我的比我自己的肖像更珍贵。听着，有另一种法律比这一个要更高。在他面前，所有的刀锋迟钝，所有的宝石暗淡。他会使手掌伸开，审判日为你和我到来。 你的旗幟不是我的，咁作者就系茨维塔耶娃。 好明显啦，呢首诗系延续于上一首诗嘅，但系咧更加显示出一种嘢。虽然我可以为爱情咧，即系我头先话焚身以火啊，或者为爱情死心塌地啊等等，或者甚至为爱情而不忠，但系咧我系同你系独立嘅。即就算你係有一面旗幟，其實呢度又可能係講緊任何一位即係同佢相戀嘅呢啲大詩人啦，即係你所取得嘅成就或者你所標榜嘅嘢咧，同我其實冇關係嘅，因為咧佢話有另一種法律高過呢樣嘢，咁另一種法律係咩咧？咁可能係詩歌，可能係藝術，可能係佢相信嘅一種真理。嗱，呢個前提係佢唔會背叛佢靈魂嘅鴿子，即係好似佢上一首話忠實於自己係同一種講法啦。咁去到最後咧，雖然我哋大家可能舉住唔同嘅旗幟，但係我哋係同時迎接同一個審判日。 嗯， 即係可能我哋背負個罪名又好啦，我哋要承擔嘅嘢又好啦，其實係均等嘅。即係雖然我係一個女性，甚至我係喺一個咁嘅時代，即係連好似上一集講嘅，連一份洗碗嘅工都揾唔到嘅女性啦。但係喺詩歌嘅角度嚟講，我哋係一樣嘅。 嗯，你的旗幟不是我的，其實同之前聽嗰首詩都好似都係忠於自己咯。 係啊，忠於自己咯，就算係情人。你都唔可以去置換到我啲乜嘢嚇，咁其實喺佢嘅詩亦都睇到，雖然佢同幾位大詩人過從甚密，但係佢嘅詩係好有自己嘅風格嘅。 和你說說詩，主持廖偉棠、鄭希輝。 新年問候節錄，茨維塔耶娃，向著那至少建立起來的邊區。新空间好，来立；新国度好，来立；向着那可以看到的最远的海峡，新眼睛好，来立；新耳朵好，来立。每样事物对你都曾是一种妨碍，甚至激情，甚至朋友。新声音好，回声；新回声好，声音。多少次在教室的桌椅间，什么样的山岭在哪里？什么样的河流，多么可爱，一片没有游客的风景。我是不是猜对了来立？天国就是一道山，一阵风暴，而不是寡妇们渴望的那个。天国不止一个，在它上面还有另一个带着梯级。我以塔特拉山来判断，天堂不可能是，但一定是个带两翼的剧院。帷幕落在某人身上，莱纳，我知道的是不是真的？上帝是一棵生长的猴面包树，而不是一枚金币。上帝也不止一个，对吗？在他上面还有另一个上帝。写作如何，莱纳？在你的新居所，如果你又开始了，再一次诗，你自己就是。在那甜蜜的生命里写作如何？没有书桌为你的隔膊爪，没有前额为你的手掌。写点什么来？以我们知道的密码。莱纳，你是否逾越于心的韵律？既然不只是词的意义，而是一个全新的谐音系列涌现。死亡，死亡就是舌头被控制。一个全新的意义和发音系列涌现，直到我们见面并重新认识。我们将见面吗？莱纳，我们的声音将见面，在一个流动的新大海里，一个我仍不知道的新的世界，一个全然的我。 新年问候，咁我哋就截录咗其中一段 啦。系啦，因为新年问候咧系佢晚年最重要嘅一首长诗。点解咁重要呢？咁就同佢一个爱情故事有大关系啦。就系咧，佢喺李尔克晚年，即系李尔克去世之前一两年咧，佢同佢建立咗一个通讯嘅关系，但系佢哋冇见过面嘅，但系就成为咗笔友啦。咁佢同帕斯治纳克咧一齐都系写信俾李尔克。當然啦，佢同帕斯治納克係會見面啦，喺俄羅斯。咁李爾克咧晚年咧就已經係病咗噶啦，都同佢即係書信來往嘅時候，所以咧喺某一年嘅最後一日12月29日咧，咁咧李爾克就過身，因為白血病。咁但係咧，當斯維塔耶娃佢哋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，已經係新年啦。咁佢係喺報紙度睇到，先知道呢件事，於是佢就寫咗一首遲嚟嘅新年問候。其實問候緊呢個已經成為咗靈魂，成為咗即係另一個角度嘅人嘅李爾克。咁頭先我哋聽嘅咧就係呢首長詩《新年問候》嘅其中最重要嘅一段。咁我哋聽到咧入邊佢話呢個萊納咧，萊納就係李爾克嘅名嚟嘅。咁佢話你已經擁有咗咁多咁新嘅嘢啦。你嘅空间系新嘅，你嘅眼睛系新嘅，你嘅耳朵系新嘅，甚至你嘅回声都系好嘅，都系新嘅。你嘅回声系嚟自边度呢？当然系嚟自我哋啦，嚟自茨维塔耶娃同帕斯治纳克啦。咁其实呢，当茨维塔耶娃知道李克过身嘅时候呢，佢就写咗封信俾帕斯治纳克，佢话啊，我哋嘅世界崩溃咗。佢话真真正正咧，呢个世纪过去，上个世纪过去，系由呢度过去。咁头先嗰首诗咧，其实都几简单嘅，就系一个人向另一个灵魂去许诺，你当你去到新嘅世界嘅时候，你不妨写啲新嘅诗，然后呢等埋我啦，等埋另一个全新嘅我，亦都出现喺呢个世界。咁其实都过咗冇几耐咧，可能大概系10年到啦，10多年到啦。咁啊，茨维塔耶娃咧都自杀咗啦。咁好希望佢哋系真系可以见到面啦。 嗯，我就咁睇呢首诗，又唔觉得话有好悲伤嘅感觉。 悲伤。咁其实李尔克咧，佢晚年都系好豁达嘅，佢写咗好多诗系关于对存在嘅理解、对死亡嘅认同，以至于咧佢最后一首写喺佢墓志铭上面嘅首诗咧，佢甚至系理解咗咧佢嘅白血病，因为佢白血病咧系被玫瑰嘅刺啊。吉親隻手而產生嘅白血病，咁佢都對呢種死亡咧，佢都欣然接受，佢覺得係一個命運嘅安排。咁我自己咧都好多情咁樣啦，就想像過佢哋嘅愛情啦。因為就憑手邊佢哋嘅書信集咧，其實好多嘢要靠我去想像咁樣。其實我就喺大概我諗都差唔多有15、16年前咧，就第一次睇到佢哋書信同埋知道呢個愛情故事。咁咧我就比較奇怪。就是当时呢茨维塔耶娃呢写个信俾帕斯治纳克讲李克嘅死亡，但是佢个回信，帕斯治纳克嘅回信系唔见咗嘅，可能系后嚟唔知可能系咪苏联啲消失咗令佢。于是呢我就好大胆，我就冒充帕斯治纳克呢就回咗封信俾茨维塔耶娃。咁我哋听下呢首诗。1927年春，帕斯治尔纳克至茨维塔耶娃。我们多么草率地成为了孤儿，马林娜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呼唤你的名字。大雪落在我锈迹斑斑的气管和肺叶上。说吧，今夜我的声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，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。我想象我们的相遇在一场隆重的死亡背面，玫瑰的矛盾贯穿了他硕大的心。在1927年春夜，我们在国境线相遇，因此错过了这个呼啸着奔向终点的世界。而今夜你是舞曲，世界是错误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，百合花盛放，他以他的死宣告了世纪的终结，而不是我们尴尬的生存。为什么我要对你们沉默？当华尔兹舞曲奏起的时候，我在寂寞，因为今夜你是旋转，我是迷失。当你转换舞伴的时候，我将在世界的流言册上抹去我的名字。马林娜，国境线的舞会停止， 大雪落向我们各自孤单的命运。我歌唱了这寒冷的春天，我歌唱了我们的废墟，然后我又将沉默不语。 1927年春，帕斯捷演纳克治茨维塔耶娃，咁作者就系阿廖伟棠嘅。开头咧，我就咁睇个诗名咧，我以为你系讲紧呢两位诗人啊嘅爱情故事，但其实就唔止噶。 其实系讲紧李克，同埋咧，其实更重要一样嘢，讲紧嗰个时代啊。其实1927年春天咧，成个欧洲啦或者世界咧，其实都仲喺一战同二战之间嗰种摇摇欲坠之中。其实系一个诗人点样自处咧喺呢度。咁呢首诗好有意思嘅，就系佢竟然成为咗我可能流传最广嘅一首诗。点解咧？因为好多人咧以为真系帕斯捷纳克写嘅， 揾翻嗰封信 系啦。以至于咧，我后嚟我发过几次声明嘅话，其实系我写嘅，大家信唔信啊？咁我好彩我有手稿，唔系啲人话我系抄袭嘅或者我翻译嘅，好多人以为系。咁其实呢度入边所讲咧，成个世界分崩离析嘅时候。咁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？两个咁样惺惺相惜嘅灵魂系喺度点样交流紧？其实呢个三角恋爱入边咧，最痛苦嘅系帕斯捷纳克，因为茨维塔耶娃中意李克，帕斯捷纳克中意茨维塔耶娃。咁帕斯捷纳克呢又系李克嘅粉丝嚟嘅，咁 即 系 好矛盾 系啦。好明显，李克嗰阵时系真系。世界诗歌之王嚟噶嘛？喂，你点同佢争呢？我先至 就好似输得心服口服啊嘛！ 当佢过咗身之后，当佢死咗之后，你更加冇得争啦。你冇可能超越一个死咗嘅人嘅。系啊，咁 真系好痛苦。 系啊，之后结果佢哋之后咧，佢哋两个之间嘅通讯都慢慢变得好少，就冇咗啦，直至咁系冇晒音讯。咁我知道咧，喺茨维塔耶娃自杀之后咧嘅消息咧，即系1941年嘅时候咧，传到去嗰阵时帕斯捷纳克嘅耳边咧，咁佢就好悲哀，写咗首诗纪念佢嘅。但系佢哋之后都冇见过面， 即系永远都赢唔到嗰位死人啊嘛。 系咁，亡灵系不可战胜嘅咁。 好，我哋今集咧又介绍咗茨维塔耶娃嘅诗啦，一连两个星期啦。 系啊，希望我哋以后都会更广阔嘅视野咧，就可以睇多啲，即系可能真系同我哋香港嘅世界完全唔同嘅世界。你嗰种乱世啊，嗰、那个时代嘅唔同嘅思维方式，我谂俄罗斯人嘅思维方式。可能就同歐洲人同我哋同東方人更加係好唔一樣，佢係介乎於東西方之間嗰樣嘢啊嘛。咁我哋會介紹多一啲即係唔同嘅外國詩人嘅詩。 係，或者睇下下次有時間我哋介紹李爾克嘅詩啊。 都好啊，李爾克應該重讀一下啦。 係，好，我哋下次再傾啦，拜拜。